第133集，只有我可以对你做那些事。在路上，龚应贤忍不住问仁义： 博士刚才跟你说什么了？ 说你小的时候多可爱。 说正经的。 怎么了？你有什么不好意思让我知道的？ 没有。 放心吧，没聊什么重要的。博士只是说我对你的康复有帮助。 仁义心里再忐忑无奈，面上也并不会泄露出来。他能理解秋妍和庞贝博士对龚应贤的那种保护欲，毕竟他们才是见证过龚应贤最糟糕的状态并陪着他一路走过来的人。这也让仁义格外感到沉重。他始终怀疑自己做错了很多事，就连擅自喜欢上龚应贤这件事也许都是错的，更不用提他们现在的关系。明知是错，却又难抵欲念诱惑，不能不让人对未来心生忧虑。龚应贤沉默片刻说道： 有一件事你要帮我。 什么？ 深度催眠。 博士已经拒绝了。 但我没有放弃。 龚应贤目视着前方，眼神平静却毫不动摇。 深度催眠真的能让人寻回很多自以为已经遗忘的记忆。这一回我有了更多的线索，一定也能从记忆中收获更多。 但博士说很危险，而且我帮不了你，博士已经拒绝了。 深度催眠之所以危险，是因为回忆里有我最害怕的东西，还有我的至亲，我容易陷进去出不来。但我现在没有从前那么怕火了，而且催眠的时候你在我身边，我会感觉安全许多。 仁义怔怔地看了龚应贤半晌，心情很复杂。 我除非博士有信心保护你，否则我也不能看着你去冒险。 我会说服他的，你只需要到时候在我身边就够了。 应贤，这句话我已经劝过你很多次了，不要太拼了。 龚应贤没有回答。当年他太小，无法保护自己的家人，那是他一辈子的噩梦。现在他已经足够强大，他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仁义，他会不惜一切手段抓住紫嫣。不惜一切手段。车稳稳地停在了中队门口，仁义解开安全带。 你路上小心点，别熬夜，实在不行在分局睡一觉。 龚应贤点点头，仁义心里还堵得慌，也不多说什么，准备下车。龚应贤却突然按住他的肩膀。仁义回头，龚应贤探过身来吻住了他的唇。仁义瞪大的眼睛显示出惊讶的神色。龚应贤极少主动，大部分时候都又别扭又金贵，哪怕把渴望写在眼睛里都憋着不开口。仁义觉得那样的龚应贤也很可爱，这个吻浅尝辄止。龚应贤放开了他，轻声说： 回去吧。 今天怎么这么主动？ 龚应贤的睫毛抖了抖，径直盯进仁义眼中。 不可以吗？ 当然可以。 龚应贤用目光描摹着仁义的五官，连这张脸上的每一点细节都没有放过，因为这都属于他。他心中一动，又问道： 只有我可以吗？ 仁义愣住了。 只有我可以，对吧？ 仁义一时有些茫然，他不知道龚应贤说出这句话是什么用意。见仁义迟迟不回答，龚应贤心中一沉，气息也有些不稳。 只有我可以对你做那些事。 仁义他意识到，有些问题如果一味的回避，早晚会满地溢出来。他深吸一口气。 应贤，你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吗？ 龚应贤没有说话。仁义有些艰难地解释道： 成年人之间有一种关系，一般指的是 不抵抗。你不用把我当原始人，我什么都知道。你是想说基于这种关系我不能提出那个要求， 仁义低着头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其实不需要龚应贤提出任何要求，他都不会跟其他人有暧昧关系，只是他偷偷地假装他们在谈恋爱，他不想被戳破。仁义不说话，在龚应贤看来简直就跟默认了一般，他暗暗咬了咬牙。 你知道我有洁癖，所以 我知道，就照你说的吧。 快速说完，他拉开车门就要下车，龚应贤一把拽住仁义，仁义却一反常态地甩开了他的手，这个动作令两人都僵住了。一直以来，仁义对龚应贤都十分温柔包容，除了那次龚应贤不听指挥去碰化学品罐，就没跟他发过脾气。龚应贤顿时难受起来，甚至感到一丝委屈，他不敢置信地看着仁义。 你生我气了？ 没有，我只是…… 他看着龚应贤的脸，却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。 对你来说很难吗？ 龚应贤的声音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。 只跟我一个人不行吗？ 我在你眼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是那种到处撒网私下留情的吗？ 龚应贤无法回答，他对仁义和齐潇的事一直都很介怀。 就算你不说，我也不会找别人的，你可以放心。我走了。 龚应贤却还是拽着仁义的胳膊，分明没打算放手。 晚安。 龚应贤突然从背后抱住了仁义，用两条铁臂将他整个人圈入怀中，不留一丝余地的紧紧的那么抱着。仁义一动也没动。 不准跟我生气。 好。 像小孩子一样依赖他的龚应贤轻易的就能让他心软。 说话算话。 好。 龚应贤又沉默地抱了好一会儿才松开手。仁义下了车，朝龚应贤挥了挥手，转身走了。龚应贤一直目送着仁义的背影，直至他上了楼才驱车离去。仁义则一整夜辗转反侧。喜欢龚应贤是他自己选的，同意龚应贤的要求也是他自己选的。事到如今，若觉得委屈，未免太矫情了，他只是难过。难过于龚应贤对他，不及他对龚应贤十之一分，而他早就知道，却依然故我。是的，只是难过。